日元107.93，瑞士法郎0.93，加元1.267，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14美元，卖出1699.1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组的丁家湘，想同大家分享一些口罩应用的 tips。 首先，如果你出街最好带备多一个后备的口罩，因为有时候口罩行行下街会突然间断了条带，那怎么办？有个后备的那就稳阵很多。有阵时食饭啊，你就会除低个口罩啦。咁但系咧就唔好乱咁摆噃，最好预备一个口罩夹啦，又或者干净嘅信封啊等等。咁唔好将个口罩随便摆喺台面，因为咁样会染污个口罩噶嘛。用完个口罩之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啊，唔好乱咁抌啊。当然最好亦都包好佢先啦。同时要留意啊，有啲口罩咧系有使用嘅限期嘅吓，咁啊睇清楚嗰个口罩系咪已经过期。又或者会唔会唔符合嗰个预防嘅标准？呢几点大家都要留意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3月11日星期四，营养师林思维继续讲食肆供应的素菜营养含量是不是真的健康呢？ 那我们今次呢就讲热量和脂肪含量。其实这么多种样本之中，最高脂肪最肥的呢就是芋头鱼。 详情请听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在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忘记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王菲主唱的我愿意，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上嚟，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的五点，差唔多十三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要睇下你咯噃，嚟到呢个三月五号噶啦。哎，今日是惊蛰的日子，农历咧就嚟到呢个正月22噶啦，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90%嘅。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会唔会系等紧你开收音机或者开电脑、开手机听我嘅今朝早嘅节目呢？其实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擘大只眼咧，就喺度等待紧，可能等待嘅嘢未必等到，不过有得等，仲好过冇得等。

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我们有潘粤云的歌声。这首歌佩来讲很有深刻的印象。又记得就是当年大学的时候就有做这个暑期工。啊，是不是暑期工？好像不是，好像是这个圣诞假的一个假期一个嘅兼职嚟嘅嗰阵时，咁就我仲记得应该系喺一间电器铺几大嘅电器铺里边度做呢一个嘅推广员。咁啊，当时咧就有第一代，我哋叫第一代嘅卡拉 OK 机，家用嘅卡拉 OK 机咧就系出售，咁我就系介绍呢一部机。咁啊，当中咧有几首歌咧系做呢一个 demo 啦，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就是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而即当初我不识这首歌，就是因为在那里做这个兼职的时候不停地播不停地介绍。于是乎听下听下觉得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当然广东话版有罗技的歌声，在这个普通话版即是这个国语版就有潘粤云的歌声。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还有歌词都写得非常之好的。好，那么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沿岸有雾和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是稍凉的。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 90% 的。继续我们有张震岳的歌声。今天都是国语歌的世界。爱我别走。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如果 钟再交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晚风》，转头再见。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再有民调指，当地民众对中国态度转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上个月访问了2500名美国民众，七成人认为即使伤害两国经济关系，华府亦应该促进中国人权发展。89%成年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者敌人，而不是伙伴。報告又指出，分別有65%和50%的受訪者認為，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和中國的人權政策對美國來講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兩個比率都較去年上升7%。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早前公布的調查指出，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程度降至新低。在北京，外交部日前回應說，美國上屆政府和美國國內反華勢力出於意識形態偏見和一己政治私利，大肆抹黑中國，散布政治病毒。中方希望美方客觀理性看待中美關係，採取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意大利阻止一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赴运到澳洲。意大利传媒报道，政府是根据欧盟的疫苗出口规定作出今次决定，是有关规定首次被引用，以保障疫苗在欧盟内的供应。而涉及事件的是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報道又說，訂單中的250,000劑疫苗在阿斯利康位於羅馬附近的廠房生產，廠方申請許可出口疫苗到澳洲，意大利政府在歐盟委員會支持下拒絕批出出口許可。全國人大會議今早開幕，議程包括審議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人大發言人表示，近年的情況表明香港的選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 据了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副主任张晓明昨晚同港区政协委员会面，探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建议，包括提出取消行政长官选委会的区议员和立法会超区议席，选委会议席将会增加至1500个，立法会议席增至90席，又会设立审查委员会审核立法会和特首参选人是否符合爱国爱港标准。全國人大會議今日稍後開幕，議程將會審議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人大發言人張業瑞說，香港選舉制度是特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的情況表明，香港選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作出完善，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张业瑞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从宪制层面对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责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24点，跌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68点，跌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6，日元107.95，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7，人民幣6.471，英磅對美元1.39，歐元對美元1.197，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8.93美元，賣出1699.9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今日的我， 昨日的我， 今日的香港， 昨日的香港，同昨 日 的 我 们 又有什么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音乐为我哋留住难忘嘅回忆，音乐令到你好开心，音乐又会令到你流泪。我是张玛丽 Mary， 和你用爱铸造美丽的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的生活。每个星期日的下午黄昏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美丽人生，张玛丽。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我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 唔知你仲有冇印象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 即系佢嘅音乐嘅录影带咧？啊，我有好深嘅印象，就系咧，辛晓琪喺个厕所度咧，不停咁抹个厕所，不停咁抹个厕所。啊，其实人咧好得意嘅，好多时候咧都可能会喺唔开心啦，或者喺愤怒嘅时候咧，会做一啲嘅行为出嚟咧，令自己发泄嘅。咁洗厕所可能都系即系其中之一啊。佩佩咧最中意咧就喺好烦恼嘅时候咧就去洗厕所，因为咧就一路洗嘅时候咧个脑咧就不停咁喺度转，就好似咧个厕所咁不停咁喺度转。咁啊都系一个发泄嘅或者一个唔使用脑嘅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尤其是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一定要揾啲嘢去发泄咗出嚟咧，令到自己可以个情绪得以即系平静啦。如果即系有情绪嘅问题咧，留意住星期五嘅健健康再清晨啦，我哋有精神科专科医生岑君豪医生为你解决疑难嘅。刚刚为你带嚟咧有 辛晓琪的领悟啊。这个时候我们有台正宵的歌声，心要让你听见，你打开收音机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不是只是用心去听，是要用只耳朵去听。 缘分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像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像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 好，时间来到呢早上的5:51，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多云啦，有几阵骤，几阵雨，同埋薄雾，最高气温呢约为22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呢明日沿岸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呢早上系稍凉嘅。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跟住落嚟呢一首歌会唔会系你嘅写照呢？苏慧伦，我一个人住。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CIBS 以声音导航带你走进视障人士的音乐世界，黑暗中的音乐。 视障人士他们夹 band 用记性去记，记每一个乐谱啊，一粒音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厉害。 一起畅谈与青少年相关的话题 ，Youth 广播室。 小朋友是应该即全人发展，艺术是可以让小朋友更加了解自己，亦都可以透过艺术咧去到表达自己更多。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提下你咧，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3月5号啊，农历咧就系呢个正月22惊蛰嘅日子啊！惊蛰大家知唔知做咩？就是、打小人嘅日子啊！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即系呢一个可能系一啲嘅民间嘅传统嘅习俗啦。咁究竟你又信唔信咧？或者你需唔需要做咧？咁啊，阁下自己就决定啦。咁但系有啲嘢咧都最需要大家即系注意嘅，就系讲紧单车安全小贴士啦。咁啊，今日咧佩佩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小贴士嘅。咁啊，确定咗你自己个体能同埋状态系咪适合？即系踩单车咧，先至可以踩单车嘅。咁如果你系即系受到呢个酒精啊或者药物嘅影响咧，就真系千祈千祈唔好踩单车，唔系净系就系揸车，踩单车都系嘅。咁喺踩单车嘅时候咧，咁你要检查一下你嘅单车系咪即系操作正常啦。咁尤其是系个刹车掣啊、灯啊、车铃啊，同埋呢一个嘅胎啊等等咧，都要 check 清楚 ，check 好晒啦，冇问题啦，先至好开车嘅。咁当然啦，你即系话如果有问题嘅话，梗系唔好开车啦，系嘛？呢啲即系顾己及人啊，唔好讲话即系净系为咗自己。有时真系喺个马路上边，或者喺就算你喺单车径度踩单车咧，如果你嘅单车系唔安全嘅话，都好容易会整亲自己，亦整亲人嘅。好啦，咁啊嚟到呢个时分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沈医生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出现。今日咧头先都预告过啦，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梦游噶噃。你有冇呢一个烦恼，或者你屋企人有冇呢一个问题咧？有嘅话就要留意收听，冇嘅都要留意收听。知多啲都系醒啲噶嘛，系嘛？接着我们有成龙加上陈淑华的这一首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星光灿烂， 我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这个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在钱佩佩身边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即是你知啦，睡觉呢就大家呢都好喜欢发梦的。咁有时呢真係发发下梦呢就会起身不自由主咁就转咗个圈，然之后又瞓返落张床，嗰样嘢呢就俗称就叫梦游啦。特别呢我发现小朋友即係我家嘅小朋友都曾经发生过，其实系咪有问题嘅呢？ 你记唔记得佢呢即係喺瞓咗觉大概咩时间咁样去到做呢样嘢呢？ 唔系好耐㗎咋，即係唔系话深层睡眠嘅时候系隔咗唔系好耐咁就会有呢样嘢囉。 你讲得啱啊，通常讲緊呢啲情况呢，如果真系讲緊梦游嘅话呢，就系瞓觉 前嗰三分一个阶段，通常咧系最容易发生嘅。 你嘅意思即系啱啱开始入睡之后冇耐，就唔系去到中段嘅阶段咁样噶。 冇错，可能头嗰两个钟啊咁上下咧，就系、是、最容易出现呢啲情况嘅时间嚟嘅。 点解咧？ 冇噶，因为咧同佢嗰个瞓觉嘅成个周期咧系有关系嘅、 嗯。 通常发生喺一啲浅睡啊。同埋一个叫做非快速动眼嗰个嘅睡眠周期嗰度呢係发生嘅。咁、所以呢会喺嗰个时间会出现囉。咁仲有呢就係、是、一般嚟讲小朋友呢就特别会多啲。咁啊讲緊譬如话啲研究咁讲啦 ,10-15% 嘅小朋友呢係容易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囉。咁、但讲緊呢去到即係成人呢其实都有可能会出现，不过当然啦嗰、那个嘅次数啊又或者个频率呢一定係即係冇小朋友嗰陣时咁会咁多囉。 咁会唔会係因为个小朋友压力大先至会咁啊，定係咩原因佢会咁样嘅呢？ 其实呢一个情况呢亦都唔係有啲乜嘢好特别担心咁样嘅。讲緊呢即係个小朋友个脑部未发展得比较成熟嘅时候呢，有时都会有呢一啲即係佢瞓緊觉嘅时候有一啲不由自主嘅欲动啊会咁样出现啦。咁但係当如果呢个情况係经常出现嘅，讲緊係譬如话差唔多每个礼拜都会有喎咁样，咁嘅时候呢我哋就要留意一下究竟佢有冇一啲隐藏緊嘅病呢，讲緊係令到佢有呢个梦游情况。例如呢我哋比较关心嘅呢就会唔会有一啲嘅睡眠窒息症啦、又或者呢佢个中枢神经系统嘅一啲嘅疾病啊，咁以至到呢譬如话一啲嘅阳碱症啊、等等啦，咁可能都会即係、我哋需要排除呢啲咁样嘅问题囉。如果嗰个梦游情况系经常出现嘅话。 係咩叫为之经常呢？即係一两次系咪唔需要担心？经常嘅意思系即係可能一个月有三四次啊，定系有冇一个比例咁样㗎？ 就冇话即係確实话佢几多次先为之一个准则。咁但系呢即係譬如话你一年有一两次咁样，其实呢个就即係唔使担心啦，係咪？咁但系如果你譬如个个礼拜都有嘅，而且都比较持续得比较耐一段时间嘅话，讲緊几个月咁个个礼拜都系有，咁呢个我哋真系要正视、要真系去检查一下啦。 係啦，咁即系当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大人啦，佢喺度梦游当中，咁我哋身边嘅人系咪应该吵醒佢？喂起身啦、喂你唔好继续梦游啊，定系由得佢梦游，即系等佢乖乖地返上床睇住佢安全就得呢？ 冇错啦，就好多时候即係大家都会家长呢都会即係唔知点样做啊，我见到个小朋友咁样嘅时候甚至呢係会叫醒，夹硬叫醒嗰个小朋友，喂、你做乜嘢啊，咁同佢讲嘢啊，又或者吵醒佢啊咁样。但呢就我哋唔建议係咁样做㗎，因为呢当嗰个小朋友係梦游緊嘅时候，其实佢都仲係瞓緊觉 㗎。 咁如果佢突然间俾人哋睡梦里面呢咁样吵醒即係叫醒咗嘅时候呢，佢会觉得咧系好意外啊，又或者咧系觉得好惊啊，好紧张啊，点解突然间我瞓翻觉会变咗喺呢度嘅咁样？佢会觉得好 confused 啊，成个人咧系好混乱啊，一个思绪，咁系一个几大嘅一个嘅惊吓嚟嘅，对于小朋友，所以我哋就建议咧系叫醒佢，反而咧就系慢慢嘅。轻轻地嘅引导佢咧，系翻上床啊、休息啊咁样，咁就可能用个身体，譬如托一托佢、扶一扶佢，咁啊引导佢翻上床啊咁样样咯。 嗱，咁讲紧即系如果有梦游，会唔会即系话屋企嘅温度影响佢哋会有呢样嘢，定系有冇啲嘢令到佢冇咁容易会梦游嘅咧？ 其实亦都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即系譬如话。嗰、那个好大嘅关系啊，不过咧就讲紧，譬如话佢睡眠嗰个习惯啦，睡眠不足啊，又或者咧佢成日都颠倒咗啲时间啊，咁都有可能会令到佢嗰个梦游情况会出现得多啲，又或者咧就即系佢好多嘅情绪上边嘅问题啊、焦虑等等啊呢啲咧，亦都可以即系令到佢嗰个梦游嘅情况系会有啲即系。出入咯，会有啲即系差咗啊，咁所以呢啲系都可以系帮佢点样去预防啊，帮佢 睇住呢啲咁样嘅因素咯。 嗯，嗱，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讲小朋友咧赖尿咧，就系话佢发梦啦，就去咗厕所，跟住然之后就赖尿啦。咁其实会唔会其实都系个梦境？其实佢哋喺度梦游紧，其实佢喺个梦里边系可能行紧路或者做紧某一啲嘢，于是乎佢就有个身体嘅反射，然之后佢就去早做呢件事咁样。 嗯，有时有啲即系都小朋友都有讲到有啲咁样嘅情况咁样嘅，但系咧亦都。当个小朋友越来越大嘅时候咧，呢啲嘢就比较少出现，因为点都好啦。虽然佢梦境有呢个情况，但系咧佢嘅身体始终咧都有一个嘅即系自我约束同埋控制嗰个嘅能力同埋机制喺度。咁所以咧就唔会话经常系咁佢发梦去洗手间咁就即刻去咗啦咁样。呢、这个机会亦都唔系好常见咯。 嗯，但反而如果佢常见真系发梦成日都赖尿嘅话，反而如果去到好大个都系咁，就真系要对症下药啦，系咪咁个意思咧？ 冇错啦，冇错，讲得啱啦。 嗯，即系你话一般小朋友睡梦中赖尿咁都好正常嘅，咁但系去到几多岁先至要觉得要揾办法去即系帮佢正视咧咁？ 嗯，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嗰、那个即系尿床啊呢一个情况，如果成日都出现咁持续咧，去到譬如话个小朋友基本上应该戒片噶啦。系嘛，嗰啲咁样嘅岁数啦，咁佢依然系讲紧，譬如三岁啊到六岁啲时间，佢依然继续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咧，咁我哋都需要去正视同埋去带去做一啲嘅检查啦，咁起码。睇翻佢究竟个身体上边结构上边有冇咩问题，以至咧佢有冇其他嘅中枢神经系统啊，又或者其他路上边嘅问题，令到佢依然系有咁嘅尿床嘅情况咯。 嗯，当然啦，你话瞓觉之前，如果你俾佢一支好大嘅奶，或者瞓觉之前饮一杯好大嘅水，我谂大人咧都会好容易中间会急尿啦，系嘛？咁所以即系做大人嘅，可能即系睡前都唔好俾太大杯嘅饮品俾个小朋友，咁减少佢有呢个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就孜孜然然咧，佢就好容易会戒到半夜个督尿噶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精神科专科医生嘅。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见啦。 OK， 拜 拜。 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懂？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和你。 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中国家的语言或者学一种地方的语言咧，其实听歌是一个好好的方法。我细个咧学呢一个嘅国语嘅时候咧，都是听国语歌大嘅，唔知道你系咪咧？有个时间嚟到咧，早上嘅6:28过啲啦，咁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虽然系今日到个段落啫，不过听日咧依然都系有呢个清晨爽嚟嘅。不过咧，只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先可以听到。因为呢就是星期六的版本呢就只是第五台先听到。而第一台的朋友呢就要留待下个星期五的同样时间呢才可以再见啦。当然啦，听日星期六啦，就会有这个的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会出现在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的。临走之前啊，再次提提你啦，出面呢就落住这个毛毛细雨啊。如果你是揸车的朋友啦，或者就算不是揸车都好啦，你是去晨运又好，去翻工又好，去翻学都好啦，都真系要即系小心揸车啦，小心咧出入啊，因为咧呢啲毛毛细雨咧系最容易咧就喺呢一个嘅跌亲或者滑倒嘅，咁啊大家要小心注意啦。室外温咧20度，相对湿度91%，有少少乍暖还寒嘅感觉，如果觉得冻咧，都系披翻件褛好啲啦。好，咁啊望个钟，要真系同大家讲声再见，听朝早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今日稍后开幕，议程将会审议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人大发言人张业瑞指，香港选举制度是特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的情况表明，香港选举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作出完善，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张业瑞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从宪制层面对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责任。欧盟据报延长疫苗出口管制至6月底。欧盟在今年1月底提出有关措施，以回应疫苗生产商延迟向欧盟交付疫苗的举动，强调是临时计划，定于3月到期。报道引述欧盟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将建议延长计划至6月，成员国表示欢迎，认为目前的确需要有关机制。报道又引述一名欧盟官员说，日前在欧盟外交官员会议上，很多欧盟国家都支持延长疫苗出口管制，当中包括德国和法国。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已经批评欧盟的做法是疫苗民族主义，忧虑可能导致疫情延长。英国当局对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式支付条款展开反垄断调查。